己的队伍来到面前。 早也盼，晚也盼，望出晚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毒飞进深山，救穷人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。李炳书扮演江水英。